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约在十日前，我们有受苦节纪念崇拜，上一个主日我们有复活节崇拜，又或者在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们思想遇苦期的真正意义。很多时候在复活节崇拜之后，我们就完结了这个的节期，然后教会好像就是回复回那个正常的运作。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去思想究竟复活节又或者是基督复活带来信徒有些什么的影响，他的复活和我们现今这个的生命又有没有什么的关联呢？盼望今天早上和大家去思想基督复活之后又如何呢？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节里面一起去学习一个蒙拣选领受了神的恩惠而脱离了罪恶那个是捆绑的信徒，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又或者我们个人是应该是有些什么的表现呢？以弗所书是很强调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怎样可以强壮，怎样可以是快高长大。使徒保罗他不断的提醒不同的肢体在恩典和属灵知识上要长进。我们知道教会和教堂是完全不同，教会这个名词根据希律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是生命有机体 organism， 而教堂只是一座的建筑物，让我们一班基督徒是作聚会的用途，同埋是提供设施是做不同类型的一些活动。教会没有自己的地方，没有设施，仍然可以运作，可以存在，可以透过家庭形式的聚会，又或者网上的形式，好像现在这样，仍然可以存在，仍然可以运作，甚至乎有增长。相反，有教堂，但是没有人的话，就可能是沦为是只是被人是到去参观的一座的建筑物。不少在欧洲的大教堂都是这样，又或者是卖给一些商业的机构来到作其他的用途。教会因为是神所特别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因此这个群体就要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主基督的复活可以叫我们是重新再活过来，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所讲到的死当然是指到灵性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意思，就不是讲紧我们肉身上面的死亡。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有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对罪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以前犯罪得罪神， 根本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 I don't care， 都不知道耶稣是谁、最紧要、我自己 Nike、好像以前香港一个那个的香烟广告，我想做就去做。我们以为在最终作乐是很开心，谁不知其实是受着魔鬼的操控，谁不知我们所做的是伤透神的心。当你活在一个你所爱的人，但是对方是经常激怒你，是顶撞你，甚至乎做一些的行为是伤你的心，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很多时候在夫妻之间，在和子女相处之间，我们都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例如你所爱的太太或者是丈夫，你知道对方他很爱你，但你就成日都是激怒他。有没有试过啊？你说经常都有的啦，我和师母耐不耐都会有的。有时候是师母他所做的不跟我的意思，又或者有时候在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有冲突，咁咧，我就好多时候都唔客气嚟到话佢。咁但系师母咧，就好多时候都俾我激到好嬲。佢话使唔使咁恶啊？要闹人啊？咁我就会同佢讲啦。我边度系恶咧？我只不过系讲话嘅时候严厉一啲啫嘛。佢听完之后咧就仲嬲。一个你所爱嘅人，但他所做的事情是经常令到你在愤怒当中，你就会觉得很惨。但是创造我们的天父，万物的创造者，当我们是未认识他之前，我们得罪他，顶撞他，不 care 他，但是神仍然的深深的爱着你和我。在经文第一至第三节不断地提醒我们的过去，未信主之前，一个是不顺眼，是偏行己路，随从自己私欲，不能自拔的过往，这个就是昔日的你同我。大家可能睇过一套嘅片集，叫做系《Walking Dead》。我唔知系咪译做系行尸走肉啊，即嗰啲嘅僵尸 zombie 系唔受自己嘅控制。几个月之前，我哋系上过门徒训练课程，喺呢一个课程里边讲到。是自然人，一个 natural person， 即是说在未认识神之前，虽然人是有那个自由意志，但是思想却是被魔鬼所来到是控制住，不会来到去选择神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了，不要再活在过往那个生命当中，让耶稣基督的复活苏醒我们沉睡的灵，可以活得更加精彩，不要辜负神的美意。然后由这个的第四节开始，我们就由过去式就进入现在式。在第四至第五节的里面这么说，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而神 but God 这三个字，这三个中文字然而神，在圣经当中是代表一个的转捩点。然而神在圣经当中是出现过大约有四十多次，每当出现的时候，其实即是表明有重大的改变。然而神之前的境况和然而神之后的情况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处境。然而神这三个字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从过去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生，从过去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进而去到和基督一同复活过来， Alive together， 就在第五节的里面，一至第三节就是过去式，之后就进入现在式，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说，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以及丰盛的慈爱和恩典，就使到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就好像使徒彼得他所宣讲的活泼的盼望一样。活泼的盼望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么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不如重温一下彼得为什么会写这句说话呢？彼得本来是一个渔夫，每日一早起身，然后整理捕鱼那些的是渔网或者其他的工具，跟着就出海打鱼，然后就回家，第二日又如是。可想而知，彼得他原来那个的生活其实都是很机械式，兼且会是沉闷。可能彼得都曾经问过自己，我会不会整个人生每一日都是这样来到去度过呢？好没有意义啫。直至有一天，有一个人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并且叫他从此你就可以得人如得鱼。这个他生命中所遇见的人就是耶稣。彼得亦都听从耶稣的说话，开始就跟从他，亦即是说他的人生在那一刻就有转变，有盼望。之后他亦都不离不弃的一直跟着耶稣。但有一天，当耶稣预言自己将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些不安乐。直至有一天，耶稣真是死在十字架上。从耶稣死那一刻，彼得的盼望可以说是完全的粉碎。从耶稣死那一刻，彼得就从原本有盼望，盼望这位就是那位的尼赛亚，一跌就跌到去谷底，即是去到绝望。但从主耶稣复活那一刻，他去到坟墓， 望入去是一个空的坟墓，彼得就知道他的主真是从死里复活过来，以致他的希望又一次重新的来到是燃点。跟着在提比利亚海边，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彼得在跟主耶稣对话之后，就彻底的改变，不单只有盼望，更加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 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完全明白，也都确信这个他曾经跟从过的主，他在世的时候，在世的时候所作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应验，包括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包括他自己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包括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包括我就是这个的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很大胆的宣称。彼得他知道这个复活的主，他之前所应许的所宣称的没有一句是顺口开河，因此他心里面就存有这个活泼的盼望。而彼得因为这个活泼的盼望，就从一个原本是懦弱怕死叻不切的彼得，后来成为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更加有无比的勇气和胆量为主的缘故而殉道，被倒吊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彼得能够有这个改变呢？正正就因为耶稣基督有丰盛的怜悯和大爱，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他的怜悯和慈爱是带给彼得。彼得他经历神的怜悯和慈爱，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今天我们同样亦都经历神的拯救、神的慈爱、神的看顾、神的信实，我们的改变又有多少呢？这个都很值得我和你一起去反省。信耶稣之后，我们不单单在身份上面的改变，即是说不单单是被称为基督徒，又或者是神的儿女，那是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着身份的改变而有相应的改变呢？有没有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呢？正如 BC 大学，即是 UBC 收取你成为他的学生，只是身份上的改变，你是这间学校的学生，但是不代表你就是在 UBC 出来的毕业生，你要经过上堂，经过读书交功课考试合格，然后才可以成为名副其实 UBC 的毕业生。我和你亦都是一样，信主那一刻身份地位上面即刻改变，但是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到呢？你的信仰 同埋生命系唔系可以连结埋一齐呢？早期的天主教将人所犯的罪是大致分为七样，或者称为是七宗罪 Seven Deadly Sins， 就是骄傲、愤怒、懒惰，这个懒惰是主要是指精神上面的懒惰，对真理和公义那个的是漠不关心，跟着是嫉妒、情欲、贪食、贪婪。而早期的教父 Thomas Aquinas 他也同意这个的讲法。今日七宗罪其实很大程度上面都成为是道德神学里面的一部分。今日我们能不能够以一个是谦逊来到去对抗骄傲呢？我们可不可以以耐性来到去对抗愤怒呢？以勤奋，即是对真理和公义的追求，来到去对抗懒惰呢？可不可以以慈爱对抗嫉妒？可不可以以圣洁来到对抗情欲？可不可以以节制来到对抗贪食？可不可以以慷慨来到对抗贪婪呢？今天我们尝试是以这七方面来到量度一下，我们与基督是否是一起的活过来，同基督一同复活，又不是真的那么抽象的，只要尝试衡量下这七方面就可以略知一二。保罗在这段经文，即是二章的一至十节里面，叫我们思想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与神的关系。一至三节是过去，四至六节是现在，而七至第十节是象征将来。现在我们就进入将来，即是在第七节。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世代原文是众数的，所以这里讲话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即是说不单单不是仅仅是现在这个的世代，乃是要显明给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体。神在我们身上是显出极丰富的恩典，包括祂赐下的救恩，我们都要彰显，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这里所讲的将来，不单单是将来那个的永生的得着，更加是活出一个恒久信靠有盼望的人生。我相信大家在这年多的时间里面，不少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是活在那个的恐惧之中。我们恐惧如果中了新冠病毒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恐惧那个的疫情持续会失去工作，我们会恐惧因为限聚令而变得孤单，我们会恐惧疫情并没有退却而 而產生精神、情緒、心理健康上的問題。我們的 BC 省很大程度上因為疫情的緣故而引發出很多很嚴重的濫用毒品，因為濫用毒品而死亡的人數在2020年對比起2019年是大幅飆升了 76%。 而另一方面是被診斷出患有這個是新冠病後遺症，即是精神是出了問題的，有精神病的，亦都是急升。2020年底一個的民調機構 Ipsos 訪問了1000名這個18歲以上的加拿大人，近四成的受訪者都表示說因為疫情的肆虐而出現那個的是精神健康的問題，年輕人更加受的影響是最大。這種恐懼其實本身我們都很容易理解，就算現在有這個的是疫苗可以打，我們都有憂慮，都有恐懼，因為不知道打了這個疫苗之後會不會有後遺症，會不會有併發症，會不會有那些的叫做血栓，那些 blood clot， 究竟打還是不打，總之打又怕不打又怕。所以基本上其實很多人在這年多時間裡面都是活在一個是恐懼的環境裡面。但有句說話是這樣講，他說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這句說話其實是出自是以前這個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的，他上任的時候剛剛就是正值美國那個的大蕭條的低谷，即是在是這個的20世紀30年代初的時間。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其實恐懼可以放大，可以縮小，大或者是小其實基本是反映在我們的信心上面。今天沒有人可以擔保你不會感染新冠病毒，你幾乎也見到上電視那位的叫做是 Dr. Bonnie Henry， 他不可以保證。我們這個闊佬的總理也都不可以保證，他或者可以擔保繼續派錢。牧師更加呢不可以擔保你不會感染新冠病毒，不會死。但是你可以全心信靠這位勝過死亡並且滿有權柄的耶穌基督，祂願意與你同行。這位耶穌基督願意與你同行。在教會的辦公室牆上面，我擺放了是足印這個的 poster。 足印的故事大家都認識的了，講到有一個人他在沙灘上面跟耶穌一路的同行，所以就留下兩對的足印。但當這個人他是最艱苦最軟弱是最痛苦的時候，他回頭一望，竟然 是望到只是得返一对的足印。跟住呢佢就埋怨耶稣。佢话你好忍心。点解喺我最困难嘅岁月里面你竟然离我而去。主耶稣跟住用好温柔嘅声音佢咁讲。佢话孩子我睇见你好攰你好辛苦。所以我就是孭住你嚟到去走。嗰一行嘅足印是我嘅足迹。真係我哋所相信嘅呢一位神佢唔会忘记你佢更加唔会撇下你。在长时间的疫症煎熬之下我们会疲乏会沮丧会消沉。但记住神仍然的与你同在与我同在。他孭着我们来到向前行。单单这一句说话我们就不需要活在恐惧当中不需要将那个恐惧是无限量放大。记住恐惧是跟信心是有直接的关联。上一个星期我们见证耶稣的复活大能带给我们信心的盼望。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管历史掌管一切天地的主宰。新冠病毒真是考验我们信徒的信心。我鼓励你你俾心机去读圣经。你用你的力量去明白神的心意。你经历神的同在。以前可能是忙忙碌碌、我们不得闲看圣经不得闲祈祷。现在我们不要浪费了在疫情当中多了出来的时间。我们每日好好的亲近神建立同神一个好的关系建立对神的信心同埋倚靠，求主帮助我哋，藉着今日呢一个信息，因着基督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以致我哋可以摆脱罪恶嘅枷锁，这个已经系过去式，因为基督有丰富嘅怜悯同埋慈爱。以致现在我们这个复活的灵是得着力量来到可以成长生命得以改变这个是现在式而将来式就是因着认识神我们在信靠在信心上面对神不断的增加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见证可以传落去下一代然后再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落去。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主多谢你你自己的说话挑战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更加的长进。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更加求主教导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从你所赐下的救恩以致我们经常可以行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更加我们要常存一个积极 的盼望来到面对这个的疫情。我们有不足的，求主补足。我们深知道有你同行的时候就胜过一切。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